位，周一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哇，新的一周开始了，那这个大家工作呢也是开始了。我发现每到周一呢都是特别特别的忙碌，所以一到晚上，那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绝对可以给你带来非常放松的感觉。好吧，其实今天呢下了一天的雨，还让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凉意哈。有人说，哎，感觉好像秋天来了。喂，夏天还没过去呢，怎么秋天就来了呢？不能够啊。那今天呢带给我们这个热力之下的，就是在我们直播间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如初夏和初恋般感觉的，就是一位97年的小姐姐啊，我扎心了要。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独立原创音乐人曾雪雅，欢迎雪雅。 大家好，我是曾雪雅，对，下雪的雪，文雅的雅。 哇，下雪的雪， 对，下雪的雪。很开心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982的青年广播。 好，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请到雪雅啊。对，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雪雅，我说，哎，你是九几的？我没有想到是97年的，我的天哪，好年轻，好年轻哈、啊！这个我真是露出了老姨母般的微笑。好了，那么大家如果要想看我们今天这个鬼马精灵的97年的小姐姐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现场的话呢，欢迎有两种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呢，是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OK， 雪雅最近是有一件对你来说是算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签约了。 对 对，这个不妨可以透露一下，就是你签给的这个老板啊，是谁？ 我的老板是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 我的天哪，要不要他们是在听在看吗？ 这我不清楚，但是我怕回放的时候他会听。对， 哦，那还是要夸一下的， 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中年大叔 啊，中年大叔啊，对，大家说这个美貌和才华于一身的中年大叔到底是谁呢？其实大家对于他们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在前不久他们也刚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时有一个特别炸的名字，你知道吗？就那个标题，亚洲首席视觉系男团。对，就是南无乐队。对，其实是签给了南无乐队，是不是？ 啊，对，是的。 那这个可以说一下跟他们是怎么结缘的吗？因为我觉得就上次采访完他们之后，我整个人都快这个不好了，被他们带得特别的欢乐。对，你跟他们是演出认识的吗？ 算是吧，当时是在厦门有一次音乐节，然后在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老板嘛，硕哥他就在，当时就聊了一下，当时有潦草的说了一下，说之后让我来北京发展的事，我以为他就说着玩玩，然后结果前两个月的时候，他就微信找我说有没有什么安排，说我准备签你，对，我就好啊，然后就这样一拍即合，对，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种简直是这个转化率超高的。对，才两个月的时间就一个微信就搞定了。对， 是， 其实就是说到底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的， 就是这样，把你骗来了北京。 是， 没有开个玩笑啊，还是会非常棒的。那其实南无乐队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资深的了，而且他们对音乐也是很挑剔的。那也就是说，雪雅的音乐也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话不多说啊，大家已经是非常期待了，不如我们就以歌会友，第一首歌先来开个场吧。 好， 对，第一首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第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个你》， 那个你， 2年3年前写的一首歌。 好，我们先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歌吧，然后待会儿再聊。 你是谁？好像和你说什么都不对，这种感觉让我有点狼狈，你的冷淡让我有点崩溃，好奇怪，你有胸有木头我还觉得可爱，一定是被搬救的时间太快，等你恢复才会有点急，不可耐呀，你是一把小细腻，你的只言片语都让我好甜蜜，哦，和你在一起我开始变得不像自己，你是一把大火把， 啊，我心里的热情都烧起来，我想和你坦白，光是 kiss 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爱。哦，是你，你像是大海里最正义的鱼，我努力追着你的轨迹，是我的小秘密。当你爱上别人，我就把你吃下去。哦，是你，你像是大陆上一头勇猛的兽，我拼命赶上你踏过的大脚印，捕捉你的轨迹，记录你的每个身影。 简直太动人了。 你是一把小细腻，你的只言片语都让我好甜蜜。哦，和你在一起，我开始变得不像自己。你是一把大火把，把我心里的热情都烧起来，我想和你坦白，光是 kiss 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爱。哦，是你，你像是大海里最正义的鱼，我努力追着你的轨迹，是我的小秘密。当你爱上别人，我就把你吃下去。哦，是你，你像是大陆上一头勇猛的兽，我拼命赶上你踏过的大脚印，捕捉你的表情，记录你的每个身影。Hello, stranger, 我有很多想和你分享的快乐。Hello, pretty girl, 你可不可以停在这一秒也足够的十万个人里只有你一个。是你，你像是大海里最正义的鱼，我努力追着你有趣的轨迹，是我的小秘密。当你爱上别人，我就把你吃下去。哦，是你，你像是大陆上一头勇猛的兽，我拼命赶上你踏过的大脚印，捕捉你的表情，记录你的每个身影。 这首不是这句话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哈。 嗯，对， 好的，嗯，是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这是来自雪雅的一首那个你。 对 那个你其实当然是一个泛指了哈。 嗯， 对，我看了这个雪雅的介绍哈。 嗯， 独立音乐人厌倦来自城市的喧嚣，但是呢又不甘于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觉得有点无聊，是不是？ 嗯，是。 对，所以呢需要，如果要是给你一把吉他和一个电脑，你可以一个月不出门，真的可以吗？ 嗯， 真的 真的。 哇，你是有多宅？ 我就是传说中的那种死肥宅。啊，对，是我本人。 死肥宅，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肥呢，真的要打一个叉，怎么肥死？你明明这么瘦。对，我觉得谁啊，你的体重一定是没过90吧？都 不，他其实已经过90了。 啊，已经过90了。 最近一直被老板催着减肥，说不减肥扣工资。 嗯。哦，真的吗？ 对， 我的天哪！ 方便面 吃多了，气死我了。对，你都这么瘦了还要你减肥，我的天哪，你这个老板简直太那什么了啊。嗯，太苛刻了。 公开批评一下他。 啊，是的是的， 让我多吃点肉。 对，你怎么可以这样，赶紧东坡肉伺候着。对，这是那个你，这是三年前写的歌吗？ 啊，对，是。 嗯，三年前，这是根据你自己的一段小经历写的还是？ 这个还真不是，这首歌是一个我的朋友，当时发了一个词的初稿给我。 哦， 然后他是想要写给他的女朋友的。 哦， 就说让我帮他谱个曲，然后其实他那个词当时也不是很成型。 哦， 我就把词差不多改了一下，然后谱了个曲。 哦， 对，然后没有想到这首歌在就是音乐平台上播放量还比较高。 对，这首歌确实很好听啊。 嗯， 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签你了。因为确实很棒，唱的也很棒。 嗯哼， 对，就是那雪雅是专业学音乐的对吗？ 嗯，不是 不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拿吉他创作的呢？ 弹吉他的时候是从我15岁的时候，初三的时候。 初三的时候15岁，那你今年才21？ 21。 对啊，21，那也就是6年的时间。 6年吧，但我琴一直弹得很差。 是吗？ 对， 我的天哪， 不是很好。 我一下被就是被爆出我是门外汉，因为我觉得挺好的。对，那你这个作曲也是有专门学过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作曲就是自己瞎摸的。 哇，那这些人能这么好听， 哎，天赋异禀 啊，我的天哪。对，大家说是我快来看看这个小姐姐到底是什么样的天赋。好，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关注关注，然后呢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大家的小礼物呢，我刚才忘说了，对，小礼物走一走啊，666关注分享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好，期待着你们给小姐姐的小礼物。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曾雪雅，非常年轻的一位优秀音乐人。雪雅是之前一直在哪儿发展来着？ 之前一直在南方，就是江苏 南方，哦， 还有上海那一片。 哦，但是其实哎，江苏上海他们的音乐市场也很好啊。 是，但是相比之下，说实话还是被硕哥捞来北京的。 啊，天哪，硕哥你怎么成这样？三寸不烂之舌。对，但是那你有后悔过和抱怨过吗？跟他？ 没有过， 没有过。 因为我还比较向往，也比较就对未知的生活比较兴奋，所以来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哦， 对， 那你21岁就出来了，就是那爸爸妈妈现在还在南方吗？还是跟你过来了？还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我是跟我妈妈长大的。 哦，跟妈妈长大。 我妈妈还在南方，但是过几天签约会的时候，公司会把他请过来，让他见证一下这么多年我不是在混吃等死。 妈妈一直说，哎呀，你这个花钱如流水，我就不明白你这个钱花在哪里了。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 是不是？ 是， 对，妈妈一定是这样的哈。过两天啊，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对，我这个钱没有白花。 嗯哼， 说吧，女儿你还缺多少？ 希望我妈能够这样问我。 好，那么其实雪雅这个开始自己的音乐之路是在15岁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哈。 嗯， 对，那这些年也攒了不少歌吧？ 有吧，录出来的，但那也不算录，都是自己写完以后用手机直接录一个小样出来，传到平台上的有10几首、20首不到吧，然后写出来的可能30首不到。 30首不到， 嗯， 哇，那也不少了， 就是质量有待考量 啊，真的吗？ 质量突飞猛进。 好，质量有待考量，数量突飞猛进，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到底质量如何来考量呢？我们就交给广大的听众和观众爸爸们。对，如果你觉得好听，记得刷刷小礼物哟。好，谢谢这个 GWWW 关注了主播，还是都给你能耐毁了，一看就是东北的吧，朋友，关注了我们。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热度炒起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雪雅小姐姐再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好不好？ 好。 那唱什么呢？ 刚才唱了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然后现在第二首唱一首慢的。 哦，慢歌， 叫做《所爱》。 所爱。 那打个小广告，就是这首歌在我7月份即将发表的第一张 EP 里面会有这首歌。 哦，所爱。 对， 好， 那个你一个所爱。 哦，太好了。对，待会儿可以说说我们即将发行的 EP 哈。 嗯哼。 对，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所爱》。 靠近你，隔着山和海的距离，这一步跨过去，我不行走不到天明。让我拥抱你，品尝所谓爱的意义，这一次不抗拒，这场叫做你的瘟疫。为你失眠，也为你早起，为你漂浮，又为你落地。过去梦想走遍千万里，现在只想睁眼就亲吻你。我这一腔虚情和假意，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说起来谁都看他不起，能不能那都交付给你。 着山和海的距离，这一步跨过去，我不行走不到天明，让我拥抱你，品尝所谓爱的意义，这一次不抗拒，这场叫做你的瘟疫，为你失眠也为你早起，为你漂浮又为你落地，过去梦想走遍千万里，现在只想睁眼就亲吻你，我这一腔虚情和假意，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说起来谁都看他不起，能不能那都交付给你，为你失眠也为你早起，为你漂浮又为你落地，过去梦想走遍千万里，现在只想睁眼就亲吻你，我这一腔虚情和假意，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说起来谁都看他不起，能不能那都交付给你，请一定替我好好珍惜。 好温柔的一首歌呀，对，我觉得就是听雪雅的歌，我觉得总有一种就是暖暖的那种感觉，暖意在心中流淌，就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哇，超级超级的温柔，让你都不忍心碰触他的那种感觉。对， 是假象 啊？真的吗？ 我本人的性格跟这个完全相反。 是吗？那你本人的性格是什么？就是特别的超级开朗吗？你不是宅吗？ 非常开朗，就是宅宅的开朗。 啊，宅宅的开朗。可是你宅在家里，你做音乐的时候没人在你身边呢？ 没有，没有。 对呀、啊，那你这个开朗， 开朗在打游戏方面。 哦，原来是 游戏宅。 哦，游戏宅。那你平时都玩哪款游戏？是跟时下这个潮流紧跟潮流吗？ 是，当下流行什么我就玩什么。 真的呀？那看来吃鸡和这个什么、 那必须的呀。 对啊，你都是资深玩家喽。 算是吧。 啊哈，好的好的，不要谦虚，来大家赶紧来挑战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雪雅你的歌当中总是把情感最真挚的那一面和最单纯的那种美好给大家呈现出来。那这首歌就是刚才唱的所爱、是献给你的所爱吗？ 是啊。 哦，对，你的所爱是不是改变了你很多？ 嗯，对，我本来是一个很、怎么说，是一个很躁脾气很不好的一个人。 哦，真的？ 对，然后跟他相处下来以后，我整个人变得比以前来说相对温柔了一些。 那我想你的所爱一定是一个温柔的人。 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其实他也是被逼无奈。对，你应该再写首歌叫无奈送给他。 求生欲还是比较强的。 对，在求生欲面前，就是那天看了一个段子，然后说男友在那个女朋友面前、然后是怎么样求生的、然后有一对就说是两个人吵架了嘛、然后男生就一怒之下说大不了就，然后女生说就什么，就分手后我再追你一次。然后我说啊，这个求生欲真的是蛮强的， 顶级求生欲吧？ 对，顶级求生欲。我说这真的男生脑子必须要转得快。那看来这个你的所爱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哈。对，在你面前对你也很温柔。那这个你不是刚刚来北京吗？他现在也在北京吗？还是说他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所爱了？ 他已经是别人的所爱了呀！ 好吧，这个问题真是让人伤心呢。来，快把扎在雪雅胸口的刀拔出来。没关系啊，对，这样看来呢，雪雅还真的是一个超级乐观的女孩， 超乐观， 对，超乐观。那就没有让你特别不开心，或者说让你特别想流泪的瞬间吗？乐观的时候也会有悲观的时候啊。 我打游戏打哭过。 真的吗？是被人气哭的吗？ 对， 输了。 有过被人气哭的。还有过那种自己是真的很菜。 然后技术不行，结果导致游戏输了，我就会特别难受的哭。 好吧，游戏控。 对， 那有没有想，哎，有没有想过说写一首歌，把各个游戏的那种 BGM 的典型元素串在一起？ 有这个想法，但不敢做，因为现在我的 涉及到版权 实际水平 哦， 无法达到那个程度。对，但是平常跟朋友们聊天啊、调侃啊什么的、会讲很多游戏方面的段子， 是吧？ 对，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期待这样的一首歌早点问世。对，刚才也说到7月份要发一张 EP， 对， 然后很多人都比较感兴趣。那这张 EP 会收录几首歌呢？ 这张EP 的话暂时先收录三首，对，先就相当于是告诉这个世界、我曾霞来了 啊， 然后在之后会发完整的专辑。 好， 在9月份的时候还会有我的个人巡演。 哎，这个排的还是非常满的，这都是老板给你安排的是吗？ 哎，全是硕哥，就赖他。 哦，对，硕，哎呦我天哪，就我这些资源可都往你身上砸呀。对，那也是蛮辛苦的。是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对，哎，泫雅有没有微博？ 啊，有。微博跟我的名字一样，就是搜曾雪雅就可以。 曾雪雅，下雪的雪，优雅的雅。 搜出来那个粉丝最多的就是我。 是的，是的。大家快去给他再涨涨粉啊。对，也欢迎继续持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平台来观看，一种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种就是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上半段那给大家唱哪首歌呢？ 唱一首前段时间刚发的一首歌。 好呀， 叫做我很宅但是我超可爱。 好，哎，这首歌我觉得迷之贴切呢。好，还有3分钟左右，3分多，不到4分。 okay, 来吧。 就在上一刻，我放下手中的可乐，慌忙整理一角的皱褶。要说为什么，只能怪你争吵走过一秒，抽走我的下一刻。嘿，我该怎么开口呢？关于你口红的颜色，或者今天真的好热，那留个号码可以吗？想约你吃饭，然后一起踩一踩单车。3秒钟的对白，回答却难猜，犹豫要不要说出来，说出来会不会让你觉得奇怪？那么就先 say hi， 话题再打开，铺垫了太长的等待，一转身却发现你已经走开。或者今天真的好热，那留个号码可以吗？想约你吃饭，然后一起踩一踩单车。3秒钟的对白，回答却难猜，犹豫要不要说出来，说出来会不会让你觉得奇怪？那么就先 say hi，话题再打开，铺垫了太长的等待，一转身却发现你已经走开。 哟，我很宅，但我超可爱。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雪雅的自身独白。对对，还真的蛮像的哈。对，刚才也说了宅，然后可爱，大家都已经看到啦，是不是？对，但是我发现在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发现你对于爱情这方面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被动。哎， 会吗？ 写歌的时候其实会写的比较被动，但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 很主动的人， 对，非常主动，有喜欢的我一定会去说话的。 哦，真的吗？好，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哈。看来九五后九七年的小姐姐爱情观跟我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哎呀，老阿姨扎心了我。对，那大家对于这个学雅啊，或者说对于这个爱情观什么的，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都可以发来弹幕，就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和还有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啦。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九八二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真的是简短的广告，转个身我们又回到了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档非常欢乐的节目啊！当然呢，这个我们每一期都会请来不同的嘉宾来挑战哈。当然这个挑战也是对他们自己的一种挑战，非常棒的音乐人。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97年的小姐姐，非常优秀的独立音乐人曾雪雅。欢迎雪雅。 大家好。 哎，是的，雪雅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女孩子，而且呢大家都说97年的这么年轻，但是刚才听完了你的三首歌，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很有才华。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像网易云啊，还有各大的音乐平台去听到你的歌，是不是？ 对，就搜索我的名字曾雪雅就可以。 是的，下雪的雪，优雅的雅。是。刚才聊到雪雅的性格哈，很宅，但是也是很可爱、很乐观的一个女孩。对，那我在想啊，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家宅的时候，除了写歌，那还有就是干什么呢？写歌和打游戏。 对，写歌、打游戏、撸撸猫。 啊，你还养猫？ 对，养猫，我特别喜欢小动物。 是吧？我也是啊，我们真的是都是猫奴。你们家的猫， 对对对， 这个是养的什么猫？是大橘为重吗？ 现在是一只英短蓝猫。 啊，英短蓝猫。 本来是朋友的，然后他有一点事情就暂时养不了，就放在我这里寄养。对，但我把它当亲儿子一样看着。 是吧？你看看，对别人家的猫都是好吃好喝对待着呢。 是 好的。那其实养猫呢，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啊。 对， 那除了就是撸猫、写歌还有打游戏，基本上可能你的时间也被瓜分的差不多了。 对，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干别的事。 那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是自己做饭，还是说出去吃，还是会叫外卖呢？ 出去吃是不可能的，就看我懒不懒吧。我要是懒的话就叫外卖，不懒的话可能 自己做 煮点什么。对， 哇， 叫外卖，叫一些菜然后在家做。 哦，叫外卖送这个原料 过来，菜啊什么的。对， 哇，那你这个厨艺也真的是很厉害哎。 谦虚的说还可以。 哎呦我的天哪，一般来说还可以，就是很厉害。对，其实上次这个南无来的时候也说到做饭这个话题，他们做饭很好吃， 说过超级会做饭， 是吧？是吧？是吧？所以你有吃过他做的饭吗？ 刘老师还没有 啊，还没有。 他说要请我吃，一直到现在。男人都是他大骗子。 天哪，你小心他会听回放的。说不定现在就在听。然后本来刚刚要给你刷礼物打赏来着，哎行撤回去吧。好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观看我们的节目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看一下看一下哈，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节目，我是大大。好了，那么下半时段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歌曲，再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好不好？ 还是刚唱一首，有节奏了嘛？然后再唱一首慢一点的。 是这样搭配的，是不是？好，那就是你会爱上我吗？对不对？是这首歌吗？ 那首是跳一点的， 跳一点 的。 哦， 他， 对，好的。 方有过程，城里老妇人每日听风声，赠人南方草木深，有琴声阵阵，有墓碑上沉心疼，而他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思念灼灼伤人，青春傲笑成汤药，说苦不能，时光漫长只剩他夜深，一如当年动人，记得他说有酒有佳人，只差个永恒。有过程，城里老妇人每日听风声，等人南方草木深，有琴声阵阵，有墓碑上沉心疼，而他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思念灼灼伤人，青春傲笑成汤药，说苦不能，时光漫长只剩他夜深，一如当年动人，记得他说有酒有佳人，只差个永恒，而他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思念灼灼伤人，青春傲笑成汤药，说苦不能，时光漫长只剩他夜深，一如当年动人，记得他说有酒有佳人，只差个永恒，他用一生疼等故人。 谢谢。 哇，真的是非常慢的一首歌，非常的优雅。这首歌叫做他，对，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 是， 对，这是也是写你自己吗？还是说写一个？ 没有，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故事， 对，是我脑子里面幻想出来的一个故事。 哦， 就是那种以前在古时候不是要打仗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 假如说一对很恩爱的一对夫妻，然后丈夫去打仗，然后这个妻子一直在家等他，等他就一直没有等回来。 哦，哎呦我的天哪，好悲伤的一个故事， 难过的故事。 对对对，那天就是大家还在感慨说，你说现 现在这个通信真的是特别的发达， 嗯、 就是可能、 嗯、 对方在哪儿，你想要知道的话，你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打一个电话，他就可以知道了。那你说在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可能书信都要好久好久， 所以说从前出马都很慢， 对 呀、 啊， 一直都爱一个人， 真的是只够爱一个人。 对， 然后就是你要等啊等啊，万一要是途中没有送到怎么办？然后那很焦急的好吗？现在好像我们要是一天不带手机，就会觉得哇，好像少点什么，就会有一种焦虑症。现在都很多人可能有一种手机依存症、依赖症这样。 嗯、 对，那像以前，我在想他们古人是怎么过的呢？其实没有也就那样了。是，那这个平时这个灵感的来源，你会比如说是从什么方面呢？就比如说写歌的时候，你一般是在什么时候会获得这份灵感？还是随机的？ 夜里，就是 夜里。 对，夜比较深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写词会写得很快。 哦。 然后或者是看完一部电影，看完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嗯、 或者是看完一部好看的小说， 嗯、 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 啊、哦，上厕所的时候。 嗯，对。 哎，还真的有人说上厕所的时候写歌写得比较投入。 嗯、是。 哇，还棒棒的。哎，那雪雅平时也喜欢看电影吗？就是你的爱好是什么？ 嗯、喜欢。哦。看电影啊， 哦、 打游戏啊。 哦，看电影、打游戏是不是？看书。 嗯。 哦，那最近的这些大片什么的，你都看吗？还是你喜欢看自己的喜欢的那一类？ 一般来说，上映的一些预料就期待值比较高的电影会去看，但平常在家还是会看一些以前的片子， 哦、 一些好的片子会刷很多遍。 是吗？ 对。 哦，那你是一个比较对于同一类东西比较钟爱的一个人，很专一。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有吗？ 有的吧、应该是有两部，一部叫《霸王别姬》， 哦天哪， 对，还有一部是叫《偷心》， 哦、 娜塔莉波特曼演的。 哦，哎，娜塔莉波特曼的演技也很棒棒哦， 很好，长得也好看。 哎，是的，是的，娇小可爱啊，对，非常的棒。好吧，那看来这两部都是很偏文艺、走内心戏的那种。 是， 那说明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 对，我是一个闷骚的人。 啊，真的吗？好吧，自己把这个定义说出来，我觉得还是很坦荡的。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哈。好，那么刚才我们还是这个聊了聊生活当中的雪雅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包括她喜欢的电影，对，哎，那最近上映的像《复联三》这些，你去看了吗？ 当然看了呀！ 哇，你也喜欢漫威系列吗？ 我二刷了，刷了两遍。 哎，我也要二刷， 是吧？ 对， 看第二遍的时候可感慨了。 就是之前因为不是推迟上映嘛，然后这个就是好多人都是我们国内的朋友们都已经被剧透光了， 对 我基本上都知道这个来龙去脉，谁在几分钟几分钟， 剧透的有一点严重， 对，谁在几分钟几秒的时候勾带了，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去看完之后，我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很好看， 震撼， 对，真的。我还要二刷，真的要二刷。对，好了，那这个说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回到音乐当中哈。今天雪雅也带来了很多她的歌曲，但是我们刚刚唱完一首，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欣赏一下雪雅的照片。虽然现在可以看到她的人，对呀、 啊。 然后呢，照片不是骗子的骗，对，这只是我们的官方读音。我觉得这一张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张我觉得超级有那种复古范儿。对， 这个环节我都不知道，居然有看到、 啊、对，给你一个 surprise 小惊喜哈，这张我觉得照的很帅气啊。 啊，这个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照的， 南京的时候，而且当时拍照的那个环境很简陋，是在南师大一个就他们摄影的。就 南师大，我知道， 那种小棚子里面。 哦，对，因为对，说到南京，我还真是我在南京生活过四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你在？ 对，我因为我大学在南京嘛，所以、 我之前也是在南京， 是吧？ 嗯， 然后南京现在是什么样子，我都已经不知道了，因为我毕业太久了。 嗯、 据说光地铁就已经修了好几条线了。 对。 我在的时候还没有地铁呢。对，哇，这是一张，然后还有一张雪雅的照片。哎、我觉得这张、好女人啊，这也是在南京吗？ 没有啊，这个就是在那个鼓楼拍的。 哦， 就上周的时候。刚拍的， 好棒好棒， 是， 对，我觉得就是雪雅应该是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子， 算是 吧，对，因为看你的就是不知道真实的性格或者说不了解你的人看你的照片或者说 看你的第一眼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觉得这个女孩很有个性。对，一般短发的女孩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她也有可能是因为懒 啊，对对对， 不愿意打理头发， 不愿。但是每个月要剪一次头发也很麻烦。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看完了照片，大家也是看到了不一样的雪雅哈。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带来的都是这种弹唱的版本，不插电的版本。哎，那这个 EP 当中收录的三首歌曲，会是重新编曲过的吗？ 哦，全都重新编曲的。刚刚那首《所爱》会编成一个完全预料不到的一个版本。 真的吗？大家期待一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好玩。在直播间，因为我们听不到嘛，所以就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听专辑版的或者 EP 版的时候，它又是一首新歌。对，那剩下两首也都是会用不同的曲风吗？ 对，都会编成让人怎么说，耳目一新吧。 哦，好的，对，年轻呢就是有年轻的想法哈。那雪雅，你自己个人会偏爱哪一种音乐的风格？ 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 R&B， 还有偏独立一些的，独立摇滚一些的那些东西，还有 disco。 我发现你喜欢都是很复古的这些。 对，就喜欢一些比较律动比较强的音乐风格。 是的，好，那么律动比较强的风格哈，并不是我们说的动次大次，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来，那我们就接下来再把下一首歌带给大家吧。 叫你会爱上我吗？ 好，你会爱上我吗？会，快为小姐姐打 call。 今天我的吉他手没有来。对 啊，你的什么吉他手没有来？ 对， 你自己不就是吉他吗？ 但是 你要需要两个人， 对， 会更好，是不是？ 对， 好吧，那我们只能先听单人版。 凌晨三点的气温，潮湿的有点过分，我抱起吉他随跟音呼噜哼了几声，情绪混杂的让我一点点慢慢的在往下沉。没错，这种情绪让人难以犯困，他们让我有情怀，思想和梦想并排，我十九岁的人生反正就应该正派，真的奇怪，我不停猜改不过来，所以现在我要唱的偏偏不中你下怀。 Hey girl， 你会爱上我吗？如果我给你一杯维他茶，你会爱上我吗？已经太晚了，今晚就住我家吧。你会爱上我吗？我会的当然不只是说情话，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即使我的韵脚从 N 到 I 最后变成 I。 你会爱上我吗？至少也要记住我叫曾雪雅，下雪的雪，文雅的雅。你会爱上我吗？同一个进行你听烦了吗？你会爱上我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会爱上我吗？如果我给你一杯维他茶，你会爱上我吗？已经太晚了，今晚就住我家吧。你会爱上我吗？我会的当然不只是说情话，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即使我的韵脚从 N 到 I 最后变成 R。你会爱上我吗？至少也要记住我叫曾雪雅，下雪的雪，文雅的雅。你会爱上我吗？从一个进 清醒，你听烦了吗？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就算你不是男孩，我也愿意呀。你会爱上我吗？你会爱上我吗？同一个惊醒，你听烦了吗？就算你听烦的话，我还是要再问一遍。你会爱上我吗？谢谢。 哇，你会爱上我吗？最后再问一遍，然后大家说会会会。这么好看的小姐姐为什么不会爱上呢？对，这首歌看起来就是听起来特别的调皮，然后 有一份慵懒在里面。 对对对，就是一个调侃一样的那种，写的好玩。 对啊，是的，有说有唱，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一首歌曲。我觉得就是就尤其是签给了南无乐队之后，然后尤其上周不是上周，是上上周南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听完了他们的歌，再听玄雅的歌，其实真的是有一种他们是自成一派，然后玄雅呢又是真的像你的名字一样，就像下雪般轻盈，然后呢又很优雅。 这么评价我？ 对，我觉得真的是，就歌曲是这样轻盈的感觉，让人听完说心情很好。就尤其当你一天都沮丧的时候，哇，一天忙的都就是脑子已经不转了，听听你的歌，我就觉得是一种放松。 那我很开心，就是我写歌的初衷也是这样 的 是吗？ 对，我希望写的时候的情绪能带给听这首歌的人， 是吧？ 对， 对，所以真的刚才我在听的时候不自觉的我都已经趴下去了，我把腰板挺直。对，雪雅的歌曲就是这样的，有一种魔力哈。那之后还会就是继续写歌吗？还是说最近要在忙这个 EP 的事情？ 会一边录 EP， 然后一边去写新的作品。 对，好的。那这个来北京两个月是不是？ 对，没有， 还没到两个月。 月头才来的， 这个月， 对，这个月月头刚来， 那你岂不是刚来没几天？ 就对， 对 啊，半个多月 ， 中间还回去了几天上海。 哦，那半个多月，现在你在北京适应吗？你觉得？ 适应的话，倒没有什么说特别受不了。对，我是一个很随波逐流的人，不能叫随波逐流， 随遇而安的人。 对， 既来之则安之。 对， 反正你是乐观的人嘛，就到哪儿你都会觉得 到哪儿都能活下来的。 对，那这几天有没有去北京其他地方玩？因为刚才那张照片是在鼓楼那边拍的哈，对，鼓楼那边音乐氛围也很重。好多艺人住那儿。 是，我听到硕哥跟我说了，那一天之前就是音乐氛围很好嘛。 对，其实那个真的很有感觉，我觉得那一个地方。 我准备过几天就等我妈妈过来以后，一起去看一下天安门，我特别想看升旗。 是吧？是吧？真的，我看升旗，真的蛮壮观的。是的，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哈。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对，那希望这个过几天等妈妈来，好好在北京转一转，也给自己放个假。 是， 对。那接下来就是打算在北京就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 有没有就是期待和迷茫？你觉得哪一个会更多？ 迷茫还是有迷茫的，但是期待还是要大过我的迷茫的那一部分，因为周围的长辈，我的经纪人也好，就是硕哥他们也好，都其实就像一个指路明灯一样在前面，他们会引领我的大方向。就当我在去往这个大方向的路上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一想到他们在我的前面帮我领着我给我带路，我就会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真的是哈，有这样的前辈，资深的前辈为你去铺路，然后为你去做一个指路明灯。 对 你来说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对，真的很感恩。对， 好的。那既然这么感恩呢，其实玄雅也是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MV， 这个 MV 呢不是别人的，就是南无乐队。是，那我们再把这首《送情郎》给大家来播放一下哈。对，他们来的那一天的那一期节目也唱了这首歌 啊，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 是的，是很好听， 融入了那个民乐在里面，但是又改编成了全新的不一样的版本。 是的， 对， 而且还真的是还是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对，我们来看看听一听哈，这首《送情郎》来自南无乐队。 小妹妹送我的郎呀， 送到了大门北，抬头看大爷往南飞，排呀嘛排成行，那大雁南飞，总有那归北的日啊。情郎哥，你此一去，不知你何时归。 谁的明月光，谁是谁的暖月亮，我是你的巧新郎，你是我的美新娘，这冬边上夜未央，风吹着你脸上的伤，泪已浸透了你的衣裳，你藏在我心 这首歌送情郎，还真的是很有那种明月的风情哈。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点点时间，哎，好了，回来了哈，切回来，对，我们继续跟雪雅来说一说，我们必须得这个把最重要的事情跟大家交代一下，对，那就是九月份巡演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九月份的巡演呢是从上海开始，然后北京收官。对， 上海还是北京收官呢？ 希望到时候能够关注我的全国巡演。 好呀，好呀，那会经历几个城市呢？ 32站， 三十二站， 总共是32站。 那是是大家一起吗？还是说 九月份的前十几站暂时是先我一个人，然后在休息一个月之后，就十一月再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在里面。 哦，看来这个马上到。这个九月份的时候，你的长途跋涉就要开始了， 开始了， 加油加油！我相信一定会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哈。那如果要是说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些详情的话，可以去关注雪雅的微博， 对， 就曾雪雅 微博，对，新浪微博还有网易云都叫做曾雪雅，下雪的雪，文雅的雅。 嗯，是的。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哈。我觉得雪雅的歌都特别好听，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去支持。好啦，也欢迎持续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音乐人来。做客到直播间来挑战哈，来跟大家一起互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对，下次等你有新歌的时候可以再来。对，我们再多唱几首。其实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就是我不说话也不想跟你聊天，然后你就默默的跟大家互动唱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想跟我聊天？ 不，没有，我是觉得因为你的歌特别好听，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给你留一个时间和空间，然后就这样纯粹的跟大家去进行交流，因为我听你的歌说哇好享受。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好，曾雪雅，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再次谢谢雪雅， 谢谢我的982，对， 好啊，谢谢大家的收听。